这首歌呢是首古典伴奏的中国古典风格的作品，相比夜曲的欧洲古典风格，这首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第二主打歌曲毫不逊色。另外呢，歌词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道出了这生生世世缘起缘落，一切只因心尘未脱的世间痴男怨女的心境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歌，发如雪 一人憔悴多俊美，我有无悔。 每个人都怕会淋湿了自己，回头的人都想快不清醒，刹那间街道已变成冷清的场景，我知道寂寞逐渐在占据。我们曾经牵手细数星辰的奇迹，慢慢消失，只剩下雨滴。我很想问哪一个人不希望被爱燃烧，伸出双手用力抱紧，你要不要？假如当你想要哭了，记得要回到我的怀抱，不在乎错错对对是是非非，全部忘掉。我好好等待你发现，我就是你唯一的依靠。睁开眼睛，你看不见雨，街道湿淋淋，晨会化作秘密。想要拥抱爱情，被爱珍惜，祝带着雨水洗干净干枯的眼睛，看得见爱过痕迹。把星星堆了满天，我会为爱欢呼。Yeah.

盐水泡脚有怎样的功效呢？盐水有一大妙用，就是泡浴。运动之后呢，用温盐水泡脚可以解除肌肉的酸痛。洗澡的时候呢，在浴缸里加几把盐，可以消除疲劳，还能止痒。如果你不小心被一些毒虫叮咬了，可以立即用浓盐水来洗患处，有助于止痛、消肿和去毒哦。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寂寞，虽然你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静静地抱着我，却轻轻对我说，我只是普通的朋友，爱的感觉不同，付出的爱没有结果。想不通，我知道自己没有错，爱你的心忘了上锁，傻傻让爱变成一种折磨。你对我一点不在乎，我还是爱得不认输，对你的爱我选择了让步。对方住在寒冷的边境，去学习暧昧，不信不是甜蜜，不再理所谓的不公平，静静的离去，静静的闭上眼睛。 只喜欢我微笑，你决定我的需要，我要怎么说才好，我不是为你制造，担心像是泥沼拉住我往下掉，还是漂亮够好，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喜好轻一点删掉，变成你爱的表达。你为我

的心自己是个料子，想不起来的心情全是个枯燥，想不起来的心情我按耐不了，有话想说相信就好，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明白，想写封信给你求情只想告白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尾巴，想来地球跑不了，究竟最疼不了寂寞，跑少尽了思念不断发生，想来地球跑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尾巴，想来地球跑不了，究竟最疼不了寂寞，跑少尽了思念不断发生，想来就跑不跑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当时的地就好了、给你怕你不能明了，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来地球跑不跑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，好想今夜思念不断发酵，想来地球跑不跑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来地球跑不跑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，好想今夜思念不断发酵，想来地球跑不跑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同时的地球跑吧， 下面这首歌呢来自林忆莲，叫做夜太黑。林忆莲不仅唱慢歌游刃有余，快歌劲舞同样毫不含糊，她的声音依旧充满了热度和张力，一起来听到夜太黑，来自林忆莲。 告别白昼的灰，夜色轻轻包围，这世界真有你想要的那么黑，霓虹里人影若鬼魅，现实隐隐谁看来颓废，他只是累累。

这一串等我一个人去往去家的路上，有一个梦融化的地心呀，我一起晃上半个太阳，留在我路途不存在的方向，牵着我日夜的梦想。有人姑娘你去何方，去何方，前面路太远，前面风太快，不停在我的脚下。有人姑娘你去何方，有人姑娘你去何方，前面路太远，前面风太快，你是我的梦中新娘。去何方，有人姑娘你去何方，有人姑娘你去何方，有人姑娘你去何方。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呢，也是一位大咖，但是他脾气非常的好，好到圈里人呢都叫他好好先生。歌手录音的时候迟到从没有抱怨过，他是位吉他不离手的制作人，录音的中途呢就会一起唱唱别人的歌来娱乐，他是个不会说不的好朋友。他是谁呢？袁惟仁。一起来听到袁惟仁带来你不知道的我。 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，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，眼看时光倒流，画面轻舞依旧，停在马路灯红绿灯的过了头，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，时间划一道伤口，贴黑了我心中，点亮了我哭的眼睛，鼻子和明天都是重要。或许缘分到了，开了笑了散了，哪怕是过眼的云烟，怕是从未曾实现。如果你是真的，也就代表我了，在世界边缘的尽头，狭路相逢的时候，你还难过，你不知道的我。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，时间划一道伤口，点开了我心中，点亮了我哭的眼睛，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。或许缘分到了，开了笑了散了，哪怕是过眼的云烟，怕是从未曾实现。如果你是真的，也就代表我了，在世界边缘的尽头，狭路

你是我生命中不灭的火花。

句话只能藏成秘密。关上窗外的雨，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。好想好好爱你，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。想对你说 ，You always be my love， 我还是好想你。 分享一个生活小常识，心脏最怕什么呢？要保护心脏，得从低盐饮食开始。有资料显示呢，盐的摄入与高血压成正比，也就是说人体摄取盐量越多，血压的水平呢就会越高。日均的摄盐量每增加一克，平均血压上升2毫米汞柱，低压上升 1.7 毫米汞柱。食盐的主要成分呢是氯化钠，如果摄取过多的话，造成体内的水滞留，血管内压力升高，阻力增大，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哦。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。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怎么容易？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，逃避。也都变形，回去怎么容易？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

下面要为我们送上动听歌声的这位歌手呢，叫做莫文蔚。莫文蔚有着特立独行的做派，所以女人才会觉得她很现代，而有些男人呢会觉得她很性感。她也不介意在电影当中做出丑态百出的装扮或者是行为。总之呢，莫文蔚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，她的脸上写满了风情和自信。一起来听到莫文蔚带来 我等待期待在哪的该发生的没发生，等等在等哪的再完美也不完整，等等慢慢难等等慢吞吞，在美梦成真快乐也不兴奋，等等在等哪的青春变成鱼尾纹，等等在等哪的失去灵魂的标本，等等慢慢难等等慢吞吞，只是等一点成分不能给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人，爱我的请举手，爱我的请点点头，爱我的请举起左手，我爱的请举右手，爱我的说出口，爱我的请说出口，爱我就请说我后，又是头一次不争斗， 天天淡淡的伤过就不算爱过，天天淡淡的后悔

中送给我自己，感动了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你那份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，这一份情书，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，才能对别人在乎。 下面出场这位光良，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，如一根情感的刺，可以直抵你的心灵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，浓郁的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恰如其分，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。一起来听到光良带来的《天气》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就有意义，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你也一样。 我虽然心太急，总害怕错过你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有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Y'all be on my main hole, that's Gucci. Get what I'm saying? Caught a little jet lag, but I'm golden. And we deserve Grammys and some Oscars. They deserve Grammys, they imposters. I be rolling with my project homies, it's a vibe. I just did some pills with the homies, it's a vibe. Then I'm over spent ties, it's a vibe. Yeah. I go through with cripples and some shotters. I gotta accept that I'm a monster. I pull up in several different options. That all but most of them came topless. I challenge my dreams with this cream I make. Gotta be on codeine to think of shit I say. Shit I say. I can't feel my toes, it ain't gon' fold up. Hold up. I was in the bubble law when I rolled up. Hold up. I've been rolling on the freeway. I've been running 85. I've been thinking way too much. And I'm way too gonna drive. I got anger in my chest. I got millions on my mind. And you didn't fit the picture, so I guess you weren't the vibe. I've been rolling on the freeway. I've been riding 85. I've been thinking way too much. And I'm way too gonna drive. I got anger in my chest. I got millions on my mind. And you didn't fit the picture, so I guess you weren't the vibe. Bro, I dig what I'm saying, Chanel Drake's on me, baby. I dig what I'm saying, she like she's sponsored by Mercedes. Dig what I'm saying, this Creed cologne is on me, baby. Dig what I'm saying, I'm going hard. Yeah. I pop early in your memory, in your memory. You should be glad I'm showing you temperature. I gave you true love out the gutter, out the gutter. If I let you go, you gon' suffer, you gon' suffer from it. I go through with cripples and some shotters. I gotta accept that I'm a monster. I pull up in several different options. That all but most of them came topless. I challenge my dreams with the cream I make, cream I make. Gotta be on codeine to think of shit I say, shit I say. I can't feel my toes, but I won't fold up. I was in the double law when I fold up. Yeah. Bella V on my right leg. Now hinges over no, you just said. I feel like I should be giving up. You can't 不能 top of you leave。